是来自蔡淳佳带来的《南屏晚钟》，继续带给你听一看《大小姐》这一首同名歌曲《大小姐》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Welcome to the day game。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，小赌豪赌小矮就别怕苦，看不清楚这早本是脆骨。 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，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，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，提高警觉快长大你的双眼，微笑的脸你要冷冻的分辨，越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，管他的钱可能会崩溃，放电的眼常常会漏电。 夜晚游戏了 没人被上面， 夜晚游戏 No 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从包容姐妹们长期以来对她的羞辱来看呢，我觉得阿雅一定是一个性格很好，起码呢很大气的女人。其实这一点呢已经是很难得了。要知道现在的男生找老婆呢，可不是光看你长得漂亮，其实好脾气呢可能会比漂亮更加的受用。现在你听到阿雅这首歌曲叫做《壁花小姐》。 临用前存了好久，就等今天一打而光，因为最劲爆的我今晚热力开场，请疯狂的 shopping， 样品洋装买个一打，再立双高跟鞋，摇摆舞姿绝对火辣。敷个脸，保湿面膜 ，Oh my face， 轻盈剔透，洗好头，柔柔亮亮泡个澡，闪闪动人，嗯，再画个彩妆，亮粉打底 ，Pretty baby， 魅力四射。 吸取太阳的热度，信心指数狂飙上扬。 Party 太闹，有我登场，无敌眼线跳。 Oh I'm a super dancing queen，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，苍蝇在身边绕啊绕，没时间一一叫呼号。 Oh I'm a super dancing queen， 人物的风采太美妙，没有谁能比我花俏，金枪舞夜神魂颠倒。 总是自愿扮丑去做谐星的，当然呢都希望自己有美美的淑女形象。而现在的阿雅呢，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谐星的形象，但是通过她自己的努力呢，大部分人对她的印象都有了很大的好转，也发现哎，其实她的主持功力呢也都还不错。继续来听听看陈小春，陈小春的歌呢大部分都是走苦情的路线，但是我倒是始终认为呢，搞笑的情流感这才是最最适合她的。一起来听看这首歌曲。 有一种细菌最近正流行，大街小巷里散播个地，病菌紧跟一胆子里超级，它的名字叫做禽流感菌。它来耶，它来哦，它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，它来耶，它来哦，走的时候每一个人爱上有他，亲爱情他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那就像千百次重钻进我心里。爱情他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成为他发烧流民。 求你进入你的心，当你一答应，嘿，你就是定了。他来的，他来哟，他来的时候无声又不息，他来耶，他来哟，他走的时候每一个人爱上又叹气。就像千百次从钻进我心底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曾为它发烧流鼻？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它就像千百次从钻进我心底，爱情它不是病，爱上却要人命，有谁能不曾为他发烧流鼻？爱情他不是病，爱上却叫人命，他就像千百次从钻进我心。爱情他不是病，爱上却叫人命，有谁能不曾为他发烧流鼻？嘿

色的梦，倒影浮中大别梦，柔柔身影中，点点相思愁，夜色似寻着真梦。 改变从浪漫的长发、小麦色的肌肤变成了运动清纯的形象，当中呢还有过这个波西米亚造型的风格，还有牛仔的风格，他通通都尝试过。我觉得唱片公司呢，与其这么花心思的包装，不如在专辑上多花一点心思来培养他。最后一首歌曲继续送给你本多如如的《爱上了》，我是苏宝，我们待会儿再见。 在我情深处就是忘不了蓝色迷人的眼珠，哦，爱是的，藏也藏不住，一遍又一遍，我让别人牵着我的手，我没有感觉，只能感觉还是想你，还是想要痛苦。因为你无所谓的眼神，我学会管他的明天。因为你半强迫的口吻，谁烦我，我一概拒绝。 手，爱是的。

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是庾澄庆的翻唱版本《亲密爱人》。接下来听听看陶喆这首歌呢，来自陶喆，叫做《Angelie》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MOK》当中。